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嗱，呢个礼拜六咧，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系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咪？而家唔系怀旧，而系温故知新。仲有呢、這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记得留意收睇、收听，同埋记得交月费。 嗰阵时佢哋14号咧嚟到香港，最早咧系冇人嘅， 系愣住。14号咧即系红门红发山14K， 佢又 唔系啲有听到旧旧 嘅，佢又拍住。 佢就有政治啦，嗰個政治係 啊， 親國民黨噶嘛， 因為佢拍住水房行，佢自己唔夠人嘅。 水房咧又係一個 和安黨黑社會， 和安黨 佢要笨住水房攞馬借人嚟行嘅。好啦，你自己想起旗，咁你成日踎喺石硖尾，你淨屋村好冇地盤噶嘛？佢變咗咧，就嗰陣時阿歐文叔佢哋真係搞出嚟嘅， 參與政治啦， 參與佢 本身有。 スティンガー、もう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ク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わずか、 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ボーボーや、 スタートしました。押して鞭を入れて出ようとするグランアルマダを制して、その外から4番シルクドリーマーですがダッシュがつきました。グランアルマダまずは出ていきます。2番手に4番シルクドリーマー、内に1番デルマサリーちゃん、差がなく6番の至宝、5番のプロレタリアと、3馬身開いて2番のフェイムゲームはアルバートの前、直後に9番のアルバート、先頭まで6、7馬身、隊列が縦に伸びて1コーナーをカーブ、これから1、2コーナー中間です。バラバラっとした縦長の隊列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を引っ張るのは3番のグランアルマダ、リード1馬身半、第2コーナーカーブです。2番手4番シルクドリーマー、1周目向こう正面、2馬身差3番手、インコース1番のデルマサリーちゃん、外に6番の至宝です。その後4馬身開いて5番手に上がった2番のフェイムゲーム、内に5番のプロレタリアと、3、4馬身開いて9番のアルバート、ライアン・ムーアー前と距離を置きました。その後ろ2馬身後ろ7番プレストウィック、さらには10番のカムフィー、そして最後方から8番のサイモン・トルナールです。開いた馬群が少し詰まっていますが、それでも縦長の展開、1周目3コーナー、先手を打っているのは3番のグランアルマダ、今日は逃げの形、リード2馬身です。2番手4番のシルクドリーマー、1周目3、4コーナー中間、2馬身後ろ3番手、内に1番のデルマサリーちゃん、並んでいっている6番の至宝、さらに2馬身後ろ5番のプロレタリアと2番のフェイムゲーム、さらに1馬身差9番のアルバートは拉致沿いの追走で、先頭までは8馬身くらいの位置です。正面スタンド前、その後ろ3馬身開いて7番のプレストウィック、2馬身後ろ10番のカムフィー、離れて最後方8番のサイモン・トルナールです。各馬がゴール板を今通過していくところ、あと1周です。先頭は3番のグランアルマダです。リードを1馬身近く取っています。外目の2番手をがっちり守って4番シルクドリーマー、第1コーナーカーブ、 1,2 コーナーの中間、3番手インコース1番のデルマサリーちゃん、その後6番の四方で残り1400切りました。2馬身後ろ5番のプロレタリアとが打ち、外に2番のフェイムゲーム、フェイムゲームの位置で先頭までは5、6馬身、さらに2馬身あって9番のアルバートです。そして2馬身後ろ、後ろから3頭目7番のプレストウィック、1馬身半後ろ10番のカムフィー、最後方やや離れて8番のサイモン・トルナールです。向こう正面の中間を過ぎて、これから3コーナーへ向かいます。 1000m を切って、先頭は3番のグランアルマダ、リード体半分です。 迫っていこうとする4番のシルクドリーマー、1馬身後ろ3番手6番の主砲800を切って馬群が凝縮してきました。1番デルマサリーちゃん、さあフェイムゲームが先に動くか、その後から5番プロレタリアとさらにアルバート、そして10番のカムフィー、7番プレストウィッグ、最後方サイモントルナーレは1頭遅れています。 3,4 コーナー中間、これから4コーナーです。2番手から先頭に4番シルクドリーマー変わってリードは1馬身、2番手の位置にグランアルマダ、主砲フェイムゲーム3頭広がって、その直後からアルバートコシタンタン、5番手外、4コーナーをカーブ直線コースに向かいます。内シルクドリーマー、中からフェイムゲーム、先に抜けたフェイムゲーム、リードは1馬身、トライに出るアルバート、この2頭の追い比べが2脚を切って、後続は3馬身離れて7番のプレストウィッグ、抜け出した9番アルバート、アルバートライアンブーア突き抜けた3連覇ゴール、2着2番フェイムゲーム、3着7番プレストウィッグ。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每月月费专享马场 USB 俾 tips。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啊，咁头先啱啱过场嘅时候咧，就播咗一场咧今日喺晏昼喺呢个中山竞马场上演嘅长途马锦标啊 ，Stayers Cup 啊。咁今年呢场马咧就有咗个赞，有个赞助，有赞助商啊，一份嗰啲报纸嚟嘅。 呢个应该系嗰啲 运体育报纸嚟嘅。系，咁就。今年有贊助啦嚇，咁啊呢屆呢場長途馬錦標就51屆啦，咁但咁我一陣間先講翻呢場馬，咁因為我哋頭先之前上一節講阿布文啊，咁我所以我要講翻阿布文先。嗱咁啊布文啦，咁就即係佢贏咗呢場日本杯啦，咁因為呢場日本杯咧其實就係呢個醒，即係呢個世界最佳騎師。嗰、那個計分賽嘅最後一，即係年度嘅最後一場計分嘅回合嚟嘅。咁當時咧就即係咧呢個即係未跑呢場日本杯之前咧，咁其實布文都係領先緊，領先少少啦，應該領先幾分咁樣啦嚇。咁所以咧佢到呢一場咧，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莫亞即係唔覺意贏咗呢場日本杯，即係咁就可能就俾佢後來居上噶啦。咁所以就即係，但係布文就贏住，即係憑藉高上進日啦，咁就順利埋齋啦。咁咧，咁就以呢、這個即係順利贏出呢一個嘅即係世界冠軍，即係最佳騎師。我唔應該講話冠軍騎師，因為佢呢個計法咧，咁我嚟嗱，首先我哋去俾幅圖大家睇下先。嗱，咁其實咧布文咧，咁今年咧真係截至而家為止啦嚇，因為截至而家為止咧，咁佢就贏咗16場 Group One。咁但係咧，佢呢一個 World Best Jockey 呢一個計分咧，佢就唔係所有一級賽都計分。 例如昆士蘭打比， 你等我補充啦嚇。嗱，咁咧佢其實咧佢就係點樣計分咧？佢係計翻咧，佢計翻咧。即係我哋舊年，即係今年年頭，我哋咪講咗話頭嘅一百大嘅，即係頭一百大嘅一級賽。咁佢就要喺嗰，即係嗰啲騎師就要喺呢一百大一級賽裏面咧，就攞到頭三名咧就可以攞分。咁其實計分方法就好似騎師王咁樣嘅。咁啊頭馬就十二分，第二名咧就六分，第三名就四分。嗱，咁佢呢度贏咗十六場啦。咁頭先啦，你講阿拉拉都講咗啦。咁其實咧呢十六場裏面咧。咁其實得十場係計係個一百大嘅啫，咁啊當然頭先 雲斯先至都佔咗一定嘅比例啊，幫佢。 咁啊好似譬如頭呢度你睇到啦，嗰場 BMW 就唔係啦，跟住嗰場 Sire Produce 都唔係啦，咁然之後咧嗰場澳洲橡樹大賽都唔係個一百，唔係一百大啦。跟住嗰場 Kingsford Smith 嗰場史密夫錦標咧，咁呢場都唔係嘅。跟住昆士蘭打比就亦都唔係啦。 就嚟咗香港嗰只叫街騰區啦，而家叫做。 咁就唔係啦。咁跟住啦，另外咧就係嗰、那個木下錦標都唔係嘅。咁啊呢幾場就唔係啊。咁佢哋如果十場啦，咁啊頭先你都講啦，雲斯仙子就幫佢贏咗六場。咁啊，分別係嗰個 明月千里都有進貢啦，幫佢 係啦。咁啊明咁啊，跟住嗰六場啦，咁啊分別係咩咧？你呢個 Chipping Lawton 啦，即係呢個洛頓錦標啦。嗱，咁呢場跟住就係佐治萊德錦標啦。咁跟住就係 女王伊麗莎白 錦標啦。跟住就係呢個佐治文斯錦標啦，同埋呢個郭士頓同埋東寶錦標。咁呢六場就係一百大嘅。咁一陣間我就講俾大家聽，即係。 即係澳洲原來咧，我頭先咁樣望一望咧，原來澳洲即係喺呢一個一百大裏面咧，個佔嘅比例都唔少。 咁啊，跟住明月千里幫佢 咁啊，贏咗兩場啦，就分別就係香港金杯同埋呢個遮打杯啦。咁跟住就係幸運如意嘅主席獎， 即係香港幫佢攞咗三個， 攞咗三場。咁最後就係日本杯就幫佢埋齋。嗱，咁我哋再下一幅圖，咁啊俾大家睇下嗰個分係點樣計出嚟嘅。嗱，咁呢個可能細細啲啦，咁啊可以俾大家睇到啦。嗱，其實咧你睇到咧莫亞咧，即係如果你話想講，如果講一級賽，你見到布文啦，咁就即係十個十場 G1 啦，咁跟住跑到三個第二，一個第三咧，咁就總分就攞咗142分。咁跟住莫亞咧，咁其實如果你咁睇莫亞，雖然你睇落去好似佢贏好多 Group One， 咁但係咧真係喺嗰個一百大裡面計數咧得五場嘅啫。咁啊，佢個頭馬仲少過大圖利嘅六場，咁啊，但係佢第二、第三多嘛，咁啊，佢跑咗五個第一、六個第二、七個第三咧，咁就124分咧，就即係輸，即係落後咗18分，咁就屈居亞軍啦。咁跟住啦，大圖利啦，咁啊第三名啦，咁啊淨係只 Enable 都幫我贏咗六場啦，即係應該佢啲頭馬全部都係 Enable 嚟嘅。咁啊跟住就係一個第二、兩個第三啦，咁就86分啦，咁啊排第三啦。咁至於莫雷拉咧，嗱你睇落少少咧，莫雷拉就係喺阿布兒學嘅下邊嘅，咁佢就即係三個第一，兩個第二，就四個第三，咁就64分。咁啊，另外有份有上名嘅，即係香港扎根香港 base 嘅騎師就是潘頓啦。咁潘頓咧亦都係三個 win。兩個第二，一個第三， 其中一個就是美麗大師啦，應該就係 兩場啊，因為嗰年國際舊年國際賽潘頓係贏兩場噶嘛， 有型格美麗大師， 有型格同美麗大師噶嘛，咁所以咧就咁另外就仲有一場就話唔記得咗係咩啦，咁應該係喺出邊跑嘅，咁跟住咧嗱史文夫啦，即係呢個善取嘅騎師 Mike Smith 咧，咁就呢兩場咧就係即係呢兩場頭馬就係呢、這個Arrow 記幫佢贏嘅。咁啊，武峰啦，咁就 北部 園區呢兩場都係北部園區啦。咁另外啦，嗱，你見到蘇銘倫最尾嗰兩個蘇銘倫同埋艾兆禮咧，相對嚟講就即係比較少，即係嗰個贏嗰比較少啲。佢都係加埋都係四廿幾分，即係兩個 win 兩個第二啊！即係艾兆禮啦，冠亞季國二，咁就蘇銘倫咧就兩個 win 一個第二，四個第三。咁至於嗱，尾三呢個表尾三嗰位咧就係鄭朗星啦。咁啊，鄭朗星咧就即係其中一場頭馬就係嗰只跟 runner 啦，一跟 runner 都幫我贏咗兩場啦嚇。咁至於頭先我講嘅高多芬嗰兩個主帥啦，即係分別係布兒學同埋阿杜俊成，咁啊都係佢哋都係排緊喺五六位嘅。咁所以咧嗱，佢呢個分就係咁樣計嘅。咁所以咧今到下個禮拜跑個國際賽咧，咁嗰啲頭馬就計咗去第二年嘅咯， 重新嚟過啦。 係啦，咁即係其實由香港國際賽開始，咁就叫做重新再洗過牌啦。嗱，咁所以咧頭先咧，即係我點解要出翻呢個表同埋俾咗頭先嗰個嘢咧？咁其實我都有啲更正嘅，因為上一次咧，咁即係有人問我點解哇布文攞咁高分係咪堅㗎？即係係咪即係作老作㗎？咁當時我就解釋俾佢聽啦，咁即係話佢係計過一百大啦，咁當時我就即係都有少少計錯咗啦，咁就因為頭先我講嗰幾場即係唔係一百大嘅級數，咁我就撈咗幾場就當咗係，咁再後尾咁同埋後尾咧，我再翻查翻即係2016年嘅資料啦，咁、那個一百大嘅資料咧，咁原來咧即係澳洲係都有23場 Group One 咧係位列一百大嘅。話都唔都都即係講下講下都唔少喎，咁尤其是咧就係喺前十名啊，咁前十名咧咁就係分別就係排平排第二啦，因為嗱第一就係舊年嘅第一位啊，第最 top 嘅 G1 咧咁就係呢一個嘅玉馬者杯經典賽啦，咁跟住第二名咧咁就係平三場平分嘅，即係 equal second 嘅，咁分別就係呢個愛爾蘭冠軍錦標啦，跟住就係嗰場太平洋經典賽咧美國。咁跟住就係國士頓啦，咁之後咧就英國冠軍錦標咧就排第五位，第六位咧就係玉馬者杯草地賽，第七位咧兩場啦，第七位咧就係嗰場佐治萊德錦標，就同埋呢個海旋門咧係並列第七嘅，即係你諗唔諗到？海旋門會跌咗落去三甲之外，咁跟住啦，日本杯咧就仲坎坷，日本杯咧就跌咗去咧28位添，因為以前日本杯咧都係。 長期， 因為少了很多外隊嘛， 係啦，冇錯啦。因為以前日本杯就長期穩佔頭十位嘅，咁反而咧，而家反而咧，日本喺日本咧， 其實就有幾場都係因為個雲斯先至拉高咗個分。 冇錯啦。咁頭先啦，嗱，你講緊十一位啦，就係呢個諾頓錦標啦。咁呢場 Optic Way 咧，就即係嗰場佐治文斯錦標啦。咁其實啲其實頭嗰啲咧，都係因為雲斯先至咧就帶高咗佢。 即係下年如果下年雲斯先至仲下，即係如果雲斯先至退咗役之後咧。如果日本澳洲冇一啲好崛起嘅明星殺咗上去咧，咁呢啲其實就會跌翻落去。 有機會啦，因為佢係因為佢哋嗰個平均分咧，就係咧，你都知道佢嗰個分係點樣計出嚟咧，就係咧頭四名嘅馬匹嗰個國際評分，再除翻雲佢就計數計翻嗰場賽事嗰個國際評分係幾高噶啦。咁頭先講緊嘅郭士盾都是124分，124差唔多125分都好高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個咁頭先，所以我就後來就睇翻呢個資料啦，咁所以咧就想趁用呢個時間咧，咁就交代翻俾大家聽咧，即系同埋就同大家講聲就唔好意思啦，因為我真系當時就即系因為之前我記得嗰啲咧，即系頭先話嗰啲唔喺度嗰啲咧，其實好多年前咧佢都係100大嘅，咁但系就篩下一啲，就變咗咧就得翻10場。咁同埋就係相對嚟講咧，其實如果以一個澳洲騎師嚟講咧，其實佢要攞呢一個冠軍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咁你可以翻嚟先啊，唔該。即係其實係唔容易嘅。你相對你相比阿莫亞、大圖里或者布爾學嗰啲咧，佢嗰啲喺歐洲跑碼頭。咁你歐洲佢可以喺英國跑，又可以愛爾蘭、法國，咁啊相對容易啲。咁但係你報名就即係通常啲澳洲騎師咁，你好少。即係會去到咁遠跑啦，咁我而家就算佢而家去到喺日本咁，都係即係啱都係後期，即係跑曬澳洲嗰啲 Spring Carnival 啦，咁先至去嗰度。咁再充其量就可能係嚟香港噶啦。咁根本係好似報名呢啲係好難會走到去歐洲跑噶嘛，即係除非出年真係遠征咁啊，雲斯先至遠征咁，我咪去歐洲咯。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根本上係唔容易可以攞到呢個成績嘅。咁而佢。即係嗰十場 Group One 啦，咁樣講啦，咁你雲斯先至都包辦咗佢6場，咁所以就變咗嚟講咧，佢呢一個即係我覺得佢攞呢一個世界最佳騎師呢個難度咧，係比任何一個係高好多。你好似真係噶，即係你喺好簡單，即係好似其他嗰啲，好似大圖里嗰啲、莫亞嗰啲，咁起碼出賽機會都多啲先啦，係嘛？咁同埋就係話，但係又咁樣講，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咁因為舊年計嗰個澳洲入到百大一級賽咧，都有23場咁多。咁所以咧就其實咧都變咗你可以話要贏，即係要攞呢個冠軍，亦都相對，但係你都要唔係話一隻馬可以跑曬咁多場。咁啊，即係你後來要講下嗰啲好似考菲爾德啊。墨爾本杯啊，澳洲打比就真係就嗰場就係100大就排70嘅，咁跟住就墨爾本杯啦又77啦，未來錦標又77啦，跟住嗰場啊閃電即係魚子精華閃電錦標嗰場1000米費明頓嗰場咧就排84啦，咁啊再上啲啦就考菲爾德錦標啦，咁考菲爾德錦標就係、是。之前雲斯先至贏過嘅，係啦，咁就嗰場就排佢就排35啦，跟住唐家士打啦，一里啦就38啦，咁跟住43就東寶錦標啦，跟住古摩亞錦標啦，即係古摩斯特嗰場3歲1200米嗰場一級賽啦，排46啦，跟住就係上多湖贏過2屆嘅TJ Smith 啦，咁啊佢係同呢個主席獎咧就平排49啦，仲有一堆嘅。同埋約克郡進樹都係49嘅牌，咁跟住咧就全寧錦標啦，咁就排55啦，跟住有一場咧就係喺滿利谷跑嗰場1200米，即係呢場就唔係華利加多，係另外一場 Mwa Sticks 喎，嗰場都排55嘅，咁跟住啦就去到呢個麥堅倫啦，咁即係而家叫做亞聯酋錦標啦，咁就係64啦，同埋呢個肯 Canterbury Sticks 肯德伯里錦標咧，都係排呢個64啦，咁啊跟住打澳洲打比呢個考菲爾德杯，同埋嗰場400萬嗰場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咧，咁就停排70。咁跟住到後面咧，就去到後啲咧，就係嗰場柯爾錦標啦。嗰場喺考菲爾德跑就1400 Group 1咧，就嗰場就排92。咁同埋呢個玫瑰江堅尼都係92。咁跟住到最後99咧，就咁就係嗰場William Wade Six 咁又係另一場滿利谷嘅1200米一級賽啊。反而嗰場萬利加多佢又冇入唔到圍。咁就夾埋就23場，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值得恭喜啦。咁啊，報名都 同埋你睇翻咧，今頭先你睇日本杯嗰陣時候，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布文嗰啲，即係而家布文佢越嚟嗰個騎功越嚟越唔似一個澳洲人。 係佢呢嗰一場，佢係睇到佢係 係啦， 睇到佢有啲即係以前你知道澳洲睇佢跑馬一定係。 车轮边，车轮边，但系你见到佢咧，即系骑只高尚骏人，佢系一板一板，一步一步，慢慢咁样推，即系有啲咧就系同阿韦纪力都有啲相近，咁所以就即系咁今年对其实对布文嚟讲就真系都丰收啦，咁啦，咁佢而呢个奖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咧、下个星期四啊，应该如果冇记错嘅话，就系、是、嗰、那个国际赛嗰个 gala dinner 嗰个晚餐。聚會嗰度咧，咁就會頒呢個獎俾佢嘅。咁每一年都係嗰個 gala dinner 嗰度就頒獎噶啦。咁啊，咁所以就即係交代咗呢度啦。咁啊，講翻轉頭啦。咁啊，講翻頭先嗰場長途馬錦標啦。嗱，咁啊，呢場長途馬錦標咧，點解會無端端會播俾大家睇咧？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咁啊呢場馬莫亞贏啦嚇。咁贏嗰只就叫做阿爾拔。咁呢只阿爾拔咧，咁其實就過去兩年咧。佢都係贏呢一場馬嘅，咁啊，咁同埋就呢一個阿爾拔咧，即係呢個呢，即係都同埋你都知道咧，通常咧十二月份咧，阿莫亞都會係喺日本客串嘅 ，OK， 即係跑日本杯啊，成啊咁客串嘅，咁啊呢只馬咧就每一次咧，即係過去兩年咧，都好似等佢嚟咁樣嘅，咁啊等佢嚟跑，咁啊兩過去嗰兩屆咧，咁佢都贏得都係贏，即係成功，即係贏咗啦。咁今年咧呢只馬咧，亦都係第一，即係自有呢一場長途馬錦標夜馬以來咧，第一匹能夠完成三連霸嘅馬嚟嘅。咁我哋去咧下一張相先。嗱，咁點解會講呢一隻馬咧？嗱，咁其實咧，嗱，即係當然啦，莫亞即係喺日本都贏過好多 Group One 啦，贏咗好多 G1 啦，即係好似帶佢嘅飛雪仙蹤啊，甚至乎你話滿樂時啊嗰啲咧，咁佢都一律都不嬲都係好咩噶啦。但係咧呢只馬咧，佢係對呢只馬特別有感情㗎，特別有感情嘅，即係見到佢咧，即係翻嚟落鞍啊，頒獎啊。即係對住只馬又攬又錫咁樣嘅，你呢度就其中一張啦嚇。咁啊，即係攬住啱啱呢只馬就翻嚟落博，翻嚟落。 呢只馬我叫佢做長日本版嘅佐治勳章。 係啊， 係啊，因為佢同呢一場其實長途馬錦標，我哋去下一張相。 嚇！ 呢一場長途馬錦標其實咧，即係我啱啱都同先講過有個問題就係話。喂，呢只馬攞去跑亞視谷金杯啊，4000米對佢嚟講仲啱啊。跟住我問下，喂，幾錢獎金啊？亞視谷金杯，哦，原來總獎金係40萬 英磅。 英磅。咁呢一場嘅總獎金，即係頭馬獎金。 頭馬獎金都6200萬英，咁咧已經差唔多等同呢場亞視谷金杯嘅總獎金。 咁所以就有啲網友都話，去跑亞視谷金杯，咁唔去嘅原因就是因為第一獎金太低，同埋周居勞動，就咩咁，所以就年年就擺。 唔係，同埋仲有一個，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啦。通常如果跑到呢啲咁嘅亞視谷金杯，你估摸啊，一定係有擺一棚馬喺度噶啦。咁到時如果你只阿爾伯佢會唔會啊莫亞走嚟騎咧？會唔會騎到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如果佢唔係莫亞揾咗第二個，咁佢又唔想啦。咁本來其實呢只馬咧，本來咧佢就有報咗名跑墨爾本杯嘅。咁啊，當時我記得佢當時都有俾咗個副榜嘅。其實佢都同呢個喜特萊啊、深紅晶石嗰啲差唔多咁嘅榜位，都係孭到頂，都係孭到重榜嘅。咁啊，所以後來就真係決定唔去啦。咁啊，全力為免呢場馬啦。咁頭先你睇到嗰場馬就即係今次佢贏嘅姿態就贏得仲更加輕鬆啦，係得只成名遊戲就得只成名遊戲係過。要過隻成名遊戲，咁其實布文嗰場成名遊戲，其實成名遊戲佢都騎得一絕嘅，咁但係奈何呢只馬，呢只阿爾拔就真係呢場馬真係為佢度身訂造，咁啊一兩下推就已經過咗佢贏兩個半馬位。 呢只馬係跑3200都嫌短嘅。 係啊，嗱咁但係咧，你呢只馬你好得意喎，嗱你記得佢好，我記得佢今年係有跑過春季天王賞嘅，但係你覺得對住只北部園區完全係冇得跑嘅，咁所以好明顯呢只咧就係一隻二級馬。咁可能即係如果佢可能即係孭到啲即係適中啲嘅榜，咁可能係啲一級嘅即係 Group One 嘅，即係應該我個係講緊要吹跑啦，因為你日本都唔會嘅，即係日本你好多即係大所謂嘅大長途嘅賽事咧，就除咗呢一場之外咧，咁就係嗰場三級賽嘅鑽石錦標啦， 就係跑3400嘅， 嗰場跑3400就喺東京， 但係嗰場係跑洋榜嘅，因為 係啊，嗰場跑洋榜，咁佢又要孭重榜嘅，係 啊， 咁呢只馬咧，咁其實你睇翻佢呢個賽績咧，近期即係咧其實莫亞好早期都有騎過佢。 莫雷拉都有騎過佢。咁但係後來佢後期咧，即係每即係呢兩三季咧，佢每次配莫亞咧係100%勝出率嘅，所以佢對啲所以佢呢只馬佢對佢咧係好有感情，因為有陣時你睇翻啲網上見到佢真係即係你見到佢平時都係木口木面嘅，就算你滿諾時贏香港杯嘅都 三連霸呢只， 佢都係木口木面嘅。但係呢只馬佢就零舍開心。 呢只馬買翻嚟好平嘅啫，拍賣價2012年嗰個市咧 sell 都係3150萬嘅。 係啊係啦，咁呢只又係即係北。不羅芬翻嘅出品啦，咁啊呢咁呢位馬主咧，咁其實呢位馬主佢都冇乜未贏過一級賽，咁但係呢只馬就真係幫佢省招牌，咁所以就即係專登就俾翻呢條片大家睇啦。咁其實呢兩個禮拜其實莫亞嘅演出都即係翻嚟啦，嗰啲水準就翻咗嚟啦。咁啊聽日佢就騎嗰只聽日佢就跑呢個黃Go Dream 啦，就跑呢個冠軍杯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叫做今年喺日本就叫做再立翻場 Group One 啦。好啦，咁啊講完呢度咧，咁我哋咧就有一樣嘢要同大家交代嘅，咁就係頭先咧，我哋講日本杯嘅時候咧，我哋咪講緊嗰只愛達荷州嘅，咁啊嗱，嗰只愛達荷州咧，其實本來就有報名跑呢個香港平嘅，咁其實我上個禮拜都已經預計咗噶啦，呢只馬跑完日本杯就一定係退出，咁我哋去下一張圖先。嗱咁啊，因為啱啱嗰個禮拜都有啲新發展啦，咁啊多咗兩隻馬退出啦，咁除咗呢匹愛達荷州退出咗之後，咁啊榜底嗰只啊，嗰只三歲馬女伊士華咧，咁亦都宣布退出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呢場咁嘅香港平咧就得翻12匹馬跑嘅啫，咁啊嗱咁啊如果咁睇咧，咁啊即係應該。莫亞都不作他選，一定是騎只高地之母啦。當時如果你一愛大河都 嗱，值得提今年咧 ，Kumo 咧佢大騎師嚟咧，佢因為 Kumo 有兩場都出兩隻，唔係帶許國人，係帶個仔嚟跑。係啊，佢今年係帶個仔嚟跑嘅，佢有兩隻咁啊，佢個仔會跑嗰只 Wally Poly 啦，我 果尖卷 啊，另外就跑嗰只戰爭指令啦，即係杯嗰場就係啦，可以提一提嘅呢、這個就係。 咁所以就即係啦，頭先阿拉啟我哋 off air 嗰陣，咁佢都講咗一樣嘢咧，即係其實今年古摩亞咧，即係好似話。 輸出革命 啊！輸出革命啊！咁啊，即係你講下俾大家聽。 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哋當初話日本杯咧，帶只愛達荷州嚟跑嗰陣咧，我喂呢只馬問啲嘛，響呢度對住呢一站啊。咁但係我哋都覺得佢有一樣嘢，其實就係而家古摩亞咧就真係輸出革命，將佢嗰啲馬咧。將佢嗰套模式咧，而家就向世界各地逐場一級賽去敲門，咁要試幾年嘅，因為其實我哋都講過啦，古摩亞其實1999年試過啊，派只望族去跑。咁結果咧就輸咗啦。 咁當年望族好犀利㗎，贏呢個英愛打比，再贏海旋門，海旋門仲要贏神鷹。 係啦，咁我同阿師兄喺度講話，喂，其實派馬去遠征，唔係派最勁嗰只就贏，如果唔係就唔使。搞咁多嘢啦，即係我哋都唔使思考咁多問題，又要乜嘢？咁其實佢而家就要去試下每一場馬，要帶啲乜嘢馬，即係例如前置啊、後上啊、坐飛機啊、那個馬場要乜嘢？佢要逐樣逐樣嘢去試。嗱，其實已經近呢幾年啦，我講翻啦，古摩亞帶澳洲，即係阿德萊士就已經攻陷咗國士頓，跟住其實古摩亞帶過兩隻馬去跑嘅，另外一隻就係 高地之母。 高地之母其實嗰年都跑得唔差，不過奈何雲斯仙子真係太勁啦。咁其實國士頓佢已經試到帶啲咩馬過去跑，咁杜拜佢而家就仲未摸到啦，而家都仲要試啦。其實佢仲要都仲要嗱，香港咧其實平咧就已經係其實係知道咗嗱，愛達荷州呢個第五騎試有一樣嘢就係明年咧高地之母退咗役咧，可能愛達荷州就嚟代替呢個高地之母嚟提款嘅，因為其實佢可以適應到日本嗰個硬軍軍個草地，咁但係佢已經係試嗱平佢就試到，但係杯同埋一里咧就未得住嘅，因為佢都要仲要好摸索啊，即係唔係話你求其帶只馬過去咁跟住就乜嘢嗱？墨爾本杯佢就攻陷咗啦，因為終於鬥贏咗個平榜員，佢知道要帶啲咩馬過去跑， 同埋要做啲咩賽績 係啦，要佢又計到嘅，即係其實佢而家就所謂話我哋叫做話古摩亞開始有一樣嘢就叫做我哋叫做話輸出革命。佢遲啲就係會個目標，而家就係要好似美帝咁樣嘅，要稱霸全世界，會有向住一個咁樣嘅目標進發。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古摩亞，其實佢今年唔得，佢下年嗰啲馬係會越走越近嘅，跟住係會 咁可以翻嚟先。 嗱，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其實本來我想呢一節咧想播咗我哋第三場嗰啲賽事片先嘅，但係而家夠唔夠時間？如果夠時間，我哋不如播講翻今次嘅賽事啦，因為其實都交代咗好多外國嘢啦。咁啊，講翻今次嘅賽事先。咁啊，今次咧我哋都揀咗兩場俾大家睇，咁同埋咧都正常噶啦，即係國際賽之前嗰個禮拜咧，咁一定係整個泥草混合賽，仲要係草泥多過草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揀咗一草一泥係嘛？ 系啊， 系啦，拣咗一草一泥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咁啊，所以我哋首先咧就播咗第三场嗰啲赛事片先，跟住我哋先至去下一节。 咁啊，首先睇一只飞霸龙啦，咁样就11月11日，咁啊赢咗呢场1200米，嗱呢一场步速好慢嘅，47秒1几，所以入直路咧就冇乜，即系80/80就追唔到佢，咁样就咁，但系嗰叫做喺四班赢到啲旧马啦，佢叫做咁呢场嘅赛绩亦都。悦目啦，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隻馬而家轉翻嚟同翻啲新馬跑咧，咁我自己就覺得應該都冇乜問，應該都係喺呢度有一跑嘅。嗱，美麗寶貝咁啊，蘇保羅部署得好好啊，就喺呢個國際喺呢個婦女人袋日就贏呢一場馬啦。咁我早排做射馬亦都講過啦，因為呢場跑第七嗰只叫力王。其實我講嘅話，呢一組頭一至六隻馬都係喺四班咧，叫做話可以全部都係可以飛馬再威啊、紅進之星啊、放眼娘呢啲馬，妙力之城都有喺呢度跑嘅。咁其實全部都係可以喺呢度見得人嘅。咁其實就咁跟住妙力之城跑完呢場，佢再跑多場嘅。咁而家就其實最後邊嗰只，你見到貝湯美咧，唔係好控制得到隻馬嘅。你睇下而家，你睇下佢。大雞翼咁個姜城，又跟住佢個姜城係控制唔到隻馬嘅，只妙力之城好明顯嘅呢隻馬，我係懷疑係大魔個倉入邊咧。咁但係佢控制唔到一件事喎，咁佢而家衝翻上嚟，又真係走得好勁喎。咁呢一隻妙力之城，咁佢始終上年都係新馬賽裏邊跑得好嘅馬啦，咁樣啫。好啊，跟住睇下只威武再現啦。其實而家就係喺只金絲雷將隔離，即係白色衫，而家衝上嚟大白鼻梁嗰只。嗱，其實呢只馬如果睇血統咧，佢千二一定係短嘅，同埋你睇佢嗰啲 pick up 咧，佢短途佢唔夾，佢跟唔到嘅。所以今次跑四 R 個步速慢啲，咁跟住咧就跑翻場1400咧，咁樣就會再跑得，即係應該就會跑得好好多嘅。其實就係 咁好啦，咁我哋就休息一陣先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場第三場，轉頭見。